锵锵三人行，哎，在咱们这个越来越觉得缺钱的时候，难道我们还要腾出精力关心这个女权吗？要的是吧，穷的没有裤子穿，我们也要关心妇女的这个权利。 我说有些时候是所谓女权是人权，不管那个是， 对啊，其实女权的含义包含了为男权一样的，对，其实是平等权。我们不需要你们挤出时间挤出金钱来关心我们， 哎，你说的 我们自己在创作财富呢， 是一个调调 是吗？ 啊，对，就是这最近啊，这个年末呀，你觉不觉得又是一个女权主义的高峰？ 嗯，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反那个特朗普的， 嗯， 他就职总统的第二天， 嗯， 不光是华盛顿， 嗯， 也不光是美国，全球爆发了妇女的游行， 嗯， 就是好像总数几百万人啊， 香港没有。 啊， 就香港没有，很可惜啊。 北京我也没听说有。 台湾好像 台湾在搞就是同性恋游行嘛，对吧？ 啊，台湾有 婚姻 同性恋 平权。 而与此同时呢，最近就是人家就说这个国内好几个话题都是跟这个男人骚扰女人啊有关系。 嗯， 你比如说，咱们可以看看有这么几个图片，我给你们看看。第一个，北外的据说有一个教授。他这个公开宣称，已经被学校方面好像已经处理他了。他公开宣称就说，我啊面试阅人无数，绝大部分是女生啊，除了看考试内容啊，看女性男女标准不同，男性的喜好也不同，有人一看胸，二看脸，三看屁股，四看腿，除了一进一出看到全貌之外，一旦坐定就主要是考察前两项了。这教师受到这个各方谴责啊， 口不择言呢。 对，你看这个，就是这又是一个航空公司， 嗯， 招这个招这个空姐还是招什么人，结果就发生了这种说，你看你要需要进海航，哎，保证你进海航，但是需要你付出一些东西，你可以吗？然后这个女孩说，是钱吗？哎，这哥们说，如果是人呢？老师在试探我吗？然后哎，这个我是一个什么挺要强的人啊，哎，我还是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这老师，嗯，好姑娘，继续努力。结果被人家截图晒出来了，哎，天哪！ 对了，谁调戏谁呢？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我觉得比较恶劣，哎，这爹妈呀也真是够昏的。花16万请一个数学老师给自己17岁的女儿补习一年，这女儿一年内呢多次跟爸爸妈妈就说要换老师， 嗯， 要换老师，爸爸妈妈也不理，以为是女儿不爱学习，结果最后终于同意在家里安装拍摄设备，终于拍到了这个男老师啊一边补习一边跟这个女孩这个性侵， 嗯， 甚至据这个女孩投诉说她曾经被强奸。当然现在你不知道过了很长时间，当时没有保留证据的话，你能不能认定她是强奸？ 不是有点奇怪，她17岁嘛，她不是说今天7、8岁就不敢讲，就说哎我要换老师这样，17岁应该早就说，甚至自己报警了都不用跟爸妈讲。 有的还是觉得这种事情很羞耻，说不出口。有的，有些家庭是这样。 对，压力哈，所以他 或者有些家长就是昏昏然啊，这个女儿就说，比如说动手动脚，家长可能不相信， 嗯， 就说哪儿不可能？他是你们这么多年的老师了，怎么会是这样？是你不想好好学吧？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个家长也真是太大头瞎了。 嗯，没有，他还是17岁嘛，哈，那应该就自己报警。像我香港那个知道那个，香港 要叫我有个女儿，我自己天天都在门缝里盯着 了。那我叫香港那个地下铁，不晓得为什么这两年的那个什么那个非礼案特多，对。后来我看到一个报道，访问一个女的啊，就说她被非礼啊，在地铁为什么不敢大喊呢？就是这很简单，除了说会有压力，还有说总是觉得难以启齿以外，另外就是原来很简单，她说赶时间呢，我那个大喊那报警了要赶时间呢，我不晓得这她有多少的代表性。时间就是金钱啊，我一喊了非礼了，然后马上就要等警察来，回去录口供，可能做个3小时之后还要去什么，还要去上法院什么什么。我觉得真 真就像对啊，这莫名其妙。 但说回来，最让我惊讶的是，就刚才说那个北外的那个老师，但是后来也那个学校也说他不是正儿八经的那个教授，怎么、什么时候就已经调开那个岗位了？但是关键是他这段话说了以后，底下一开始还有人说他真性情，说他只不过说了一些大实话，就觉得现在就是说这些。原来不道德的东西放到台面上以后，因为是互联网时代，你什么反应它都会有嘛。你像创不说那些话，也有人说，哎，这是真汉子啊，这有什么？以前翻不到台面上来讲的话，现在翻上来都有人帮你喝彩。我有一次在香港，我打一个那个的士嘛，那个司机就是在美国大选前，他就跟我说他是美国公民，他要说要投，他要投票给 Trump。然后呢，他那时候刚好那个川普刚出那个更衣室对话那个，我就问他，那你怎么看？他对女的就太侮辱性的话了。那个出租车司机说，他这不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一样吗？看不起女人，这有啥？不是的 啊。但是这个事儿啊，我现在觉得，你看，又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叫《全世界的直男癌联合起来了》。就是你讲的这个，就是说，Trump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他说，但是呢，Trump也在享受性别红利，就是。没人说他歧视妇女是对的，可是大家就觉得那别的事情更重要，所以选他当总统嘛。那么你看，他尽管说是这个也道歉了，也说了，这妇女也游行了，可他不是还是站在高亮处吗？ 不是别的他不重要，而是恰恰因为这个，甚至有人觉得他有男子气概。你像那几个民粹主义者，像普京天天脱光了上半身之类的，不都要显示男子气概吗？菲律宾那个也是。 我觉得显示男子气概没问题，但是不要打击女子气概，是吧？ 哎，你打击男女子气概才能凸显男人呢。 哎，这个理儿呢，我就知道，我要显示秀秀我的肌肉，就打击了女人吗？ 不是，你看的不是，我不是说光秀肌肉，他有一套理论嘛，他对女人的那种言论。你像菲律宾原来就那个总统，他以前当市长的时候出过一次那个强奸案嘛，有一个外国女的在那儿就在他们那个市里面被强奸了，他居然说我看电视的时候看，他说我被轮奸啊，然后他说我看电视看到那个女的，我就想，哎呀，她真漂亮，应该让市长先上，他公然这样讲，很多人为她叫好啊，你这么说，你们心里都有一个直男是不是？ 让市长，所以当官还是好，让市长先上。可是说回 Trump 那个事情说，他出言不逊，对不对？很多羞辱性的话，因为有些右派阵营替他辩护。有一句话真的马上就把民主党的人 KO， 就说，哎，他是出言不逊，克林顿啊，动手动脚，一个是可能毛手毛脚啊，一个是动手动脚了啊，还真的性骚扰，或说有种种的雪茄啦，那个裙子啊等等，那你们为什么不？为什么这后来呢？克林顿下台之后票选啊？克林顿还被选为美国历史上十位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啊，好像排第三还是第四啊。 对， 所以这个说回那 Trump 那个佩服他，不一定是佩服他讲那些话的内容，因为 New York Times 很多评论文章就是说，这是一个文化战争嘛，就是说过去十多年来那个政治正确主义哈、啊。受尽发挥了他们压迫力嘛，好多人就觉得，哎，我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说，那个我完全没有说真感情的权利，然后就从这个基点出来反扑。就算他不同意 Trump 的所说的话，可是就佩服他说，好啊，也不能用佩服两个字了、啊，好啊，我就借用 Trump 来替我争取。我喜欢什么就什么哇，说甚至说讲一些很攻击性的话，我讨厌黑鬼，我要说黑鬼啊，你也可以叫我白人啊，白 S 啊， 白鬼 啊白鬼啊什么？为什么我？ 这有历史记忆在里面嘛？其实我自己都不算一个什么女权主义者，我都不认为我是，但是我常常觉得这种。普遍性的女权的情绪是被激发的，有时候是你碰到直男癌那种情绪才会出来。其实女人吧，你稍微给一点安慰，大家就是都挺容易对付的，不是说对付。你像那个克林顿那个事情啊，我看到过一个最好的一个分析，他就说他当时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他不是找了一个女的去，他那个时候做是阿肯色州是那个什么州长还是什么，他把那个女的叫到一个宾馆，然后就特别，而且那个女的是后来第一个去揭发他的嘛，说他特别着急，进了宾馆就开始这样。那样说，他当时如果在房间里点一份沙拉给这个女的，请她洗一个这个热水澡， 那个女的事后就不会去告发他，你明白吗？说的没有把女人安慰好。 我觉得你这个话，要是华盛顿游行的那帮女的得踩你，对吧？他在他们看来，你这是明显的直男癌言论。 这话不是我说的，就是美国人写的。那个人写了本书，就叫他就叫做《要男人干嘛》，他就告诉男人，其实你们对女人应该怎么样？ 给点好处呗。 就是、尊重，尊重，尊重啊！这个是尊重的意思。 一盘沙拉就是尊重，对吧？ 他不止，还是 你不能直。 但你不给就是不尊重。 对，就是说，哎，男人直接上床的，怎么也得先吃顿饭。这叫尊重吗？不是，我觉得啊，这个就是说，你看，我曾经也反省，我就是我是觉得家辉好像历史大潮啊一直在变化。嗯，这个假如女性也是一个阶级的话，你发现没有，这个阶级斗争啊，阶级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历史上。奴隶和奴隶主，男性和女性，这个一直在黑人白人，你看都有一天黑人当总统了，对吧？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我觉得啊，我们得看着风头，得看着风向。哎，比如说我现在慢慢看出来了，这直男癌得收一收了。就是说，但是我曾经自己反思我自己啊，我就是说我不是直男癌，我是有点直男炎。嗯，但是我现在再进一步反思我自己啊，我觉得我直男炎也不是。嗯，其实呢，我就是个自私的人。 嗯，怎么讲？ 就你明白吗？就其实是自私啊，希望女人对自己奉献多一些，自己索取多一些，付出少一些。哦，我觉得很多时候觉得啊，说好像女性为男人做什么是理所当然，其实骨子里我现在觉得解剖到最后不就是自我中心吗？就自私嘛，何止说别的性别是为我服务的，那你有些那个当老板的，我认为他自我中心到一将功成万骨枯，你们全国人民都是为我服务的，对吧？你们的像古代的这个皇帝，你像是乾隆还是康熙啊？故宫里不是有一个对联嘛？他在那还说呢，什么呢？岂为天下什么奉一人？就是说，好皇帝的标准就是说，是我一个人为天下人服务，怎么可能是天下人都为我服务？其实不就是天下人为你服务吗？ 我觉得是有时候是他某一类人，他所有的优势在这个社会上的优势被剥完了以后，他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特别多的东西能够支撑他的心理优，就是心理优势，最后剩下的就是这个男权。我说我在那个台湾，我碰到另外一个出租车司机，他讲那个蔡英文，他说他挺好啊，很厉害。他说我知道他很厉害，我的中学同学，我们再聚会，女的都比男的好啊，我知道他们很聪明。可是我告诉你，我就不投他，我很就不舒服，一个女的坐在那里，他怎么可以坐得比我高？他最后就剩下了那一点骄傲感嘛。 这我倒没有，你女的爱当什么都行，女的当领导一般对我都不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你看，就说在这个游行的图片中可以看到，也有中国女性在队伍中打出直男癌川普的标语。然后这人说，是的，在对待女性这个层面上，特朗普很像中国男人，那些位高权重有钱有权的中国男人，他的金碧辉煌的恶趣味，粗鄙而不容置疑的语言方式，都颇有父权制社会家长的风范，把女性视为尤物，口无遮拦，天花乱坠，无数的细节都显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男权主义者。 没有这个很怎么说呢，光说直男癌这三个字啊，其实男人们也可以抗议啊。为什么？哎，我有某一种思想行为价值观行为习惯，那就是啊，那干嘛？你可以叫我直男 fine， 你为什么要叫我做直男癌直男炎呢？ 就是直到一定的程度嘛，直男是另外一个意思嘛，直男是相对同性恋来说的。 对，为什么要后面加上癌？ 就是病入膏肓的意思。 对啊，为什么要label 贴了病的标签，你懂我意思吗？就像其实跟女权运动啊，在整个过程里面的这语言的战争是一样的。比方说，举个最简单最近的例子嘛，这几年的剩女，我单身怎么样了？为什么你用剩下来的没人要？ 对 对不对？剩女为什么呢？就光是语言这个标签有没有？可是女性主义运动哈是个理所当然的嘛，为了人的权利解放哈，那结果呢？他们可以在种种来反对，来争取他们语言上面的不要被歧视。那男人一直以来在制度上面的确受到保障哈，比较占便宜，占优势。那有些地方就挨打了，被打了。 也没人讲话，不敢讲话哈。不然的话，假如从性别语言战争来说哈，直男癌其实是倒过来是对男性哈一种的攻击啊，其实对像男人很多方面攻击女人一样。当然，其实到说到最后， 我们阵营里有人说话。 人说到最后，当然就是为了人的解放嘛。我经常说，当然不是我发明的，就是说要做一个舒服的男人，或者说一个人哈，你一定要支持妇女运动了。因为当把妇女啊这解放之后，争取了他们该有的权利跟权 rights and capacity 权利跟权利利益的利哈，以后呢，男人才能没有那个 burden 嘛，没有那个负担嘛，对不对？不用哎，你刚说什么什么，很多很多你是自私的人，又人家伺候你，别忘记啊，那两个人的关系动态里面，男的也有很多责任呐、啊。 对， 男人很多讲的，我再举个香港的例子好不好？最近在香港啊讨论一个事情哈、啊，关于退休的福利的问题，政府给你多少钱等等等等哈、啊。然后呢就讨论到有一个政策叫做签了衰很衰啊，衰宅子，衰宅子啊，什么意思呢？ 衰宅子 啊，比方说就是说我要供养我父母每个月付钱的，那可是我供养了他呢，他就拿不到政府的某一些福利。他要拿到那些福利要干什么呢？要我去政府那边签一份文件，那文件就说什么放弃供养父母啊、确认书啊，就这样 OK， 表示说我不会给我钱爸妈的。 哎呦，那在内地就违法的。 没有，那香港 不赡养，不尽赡养父母的责任呢、啊？ 对，香港就可以了。然后呢，他就父母亲就拿了那个去领 一些福利，然后你自己还给是吧？ 那一般来说呢， 就像假离婚一样嘛。啊 一般这个纸叫确认书，叫做什么？衰宅纸。 衰宅就衰宅。 为什么是宅呀、啊？连你女儿不用养是吗？啊。虽然你说子通常子女可以说男女啊，可是一般是想的男嘛，对吧？这种种种的对于男性，当然也有对于女性了。比方说女人离婚一定是弃妇，弃被放弃的妻。 对。 你看报纸啊，一定是弃妇。 对。 弃妇自杀，对不对？贱男什么什么什么，莫名其妙的嘛。那从语言充满了歧视跟暴力。可是往往呢，女性主义运动因为在头上嘛，大家会起来讲。男人呢，就好吧，你其他方面占了优势，那就算了。 但是你可不可以理解为是弱者的斗争呢？就像这恐怖分子对吧，他居于弱势的一方， 那他的男生男人 他女性啊， 那女性当然应该斗争 的，很极端呢、啊、因为他确实啊整个上他觉得他是被压抑、他是弱势，所以他得 极端呢、啊、 喊的声音更大。 我觉得口号语言不过是他极端才会被流传嘛。我给你一个定义，我说是那些不太尊重妇女的男性，这样的这么长的一个定义会流传吗？只要直男癌哦，马上报纸上都登了，这只不过吸眼球嘛。 所以啊，有这个话呀，还真是，反正也没人当回事儿。但是实际上呢，语言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有个学者说过那么一句话吗？就是说，政治的腐败是从语言的腐败开始的。这个话意思很深，就是你用什么语言，对吧？所以呢，你看我就说这个，人家王蒙老师经常提啊，就是关爱妇女的，人家说，哎，我说我们俩应该成立一个反对妇女污名化的运动。就说就跟这个一样，就是说剩女啊。甚至包括小三儿啊，甚至包括鸡啊，就是说这些啊，都是就是你别以为我就是当笑话讲讲，可是讲成了通行词儿之后啊，他就真有了被歧视的内容了，对吧？比如说咱们说管离婚的叫寡妇，寡妇，寡妇，寡妇，好，所有都叫寡妇的时候，那么离了婚的女人确实会觉得这个词对她是有伤害的， 对 吗？这个事就那所以反我就说是交互的，对吧？女的说男的是直男癌。男的说女的是绿茶婊什么的，互相都不尊重， 还是绿茶婊里面的逼罗春。 哎呦， 我听到有人这样说，不是我说，我已经什么意思啊？那么什么是人家可能是绿茶婊里面的逼罗春，我听了半天才想得懂。对啊，像语言这个非常有影响力嘛，哈，非常重要。我更喜欢一句话是维根斯坦啊，说语言大师、哲学大师说，语言的边界，这是我们世界的边界啊。除了语言没有什么，就是说你语言到哪里，你用什么字来理解这个东西，理解这个人，那就是你的世界。 你就懂了《人类简史》里那本书讲的吧？你说出来的世界有多大， 最后你达到的真实的世界就有多大。 嗯， 就其实是讲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呢会在全人类的共同相信和合作之下变成真的。 是我在想一些女人的故事，不过我体验过直女癌的现场的气氛，我跟你讲这个种被压抑的感觉是多么的强。 哎，你给我讲讲。 我有一次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是关于就是说女性与战争的，所以那个会场几乎全是女的，有女的什么国防部长，有女的这个士兵啊，非常高的军官，有这个战地记者什么那些，然后就是那个气氛你就感觉到了大家那种就是同仇共忾有点。然后呢有个男的就站起来想提个问题，就特别少男的嘛，就一个男的，然后他站起来说，我想引用一段这个福柯的话，他拿出一本书来，然后读半天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一个女人带头，大家就一起喊，赶他出去，赶他出去，闭嘴，然后就直接轰出去，就觉得谁讲不清楚就出去，就那样。就我就说妇女有时候你还真的我觉得是反弹，你所谓的这个女权都是反弹，因为受到了这个刺激。但是你现在说女权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主义，就是主张现在大家说权力平等，其实好多方面我们的权力其实真的也平等了，什么同工同酬这些都可以争取，但是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那个才是负担。就在那个会上有个女的，就一个记者嘛，她就说她有一次在那个叙利亚，她跟有一个男同事，他们就两个记者，然后呢就跟总部是英国那个 Sky TV 嘛，他们就跟总部做连线，就是观众可以去提问。怪了，所有的观众都问他，这个女的说，你不是一个好妈妈，你出来你说你孩子怎么办，没有一个观众问那个男的同样的问题。你看他们俩同工同酬，你女的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但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才是压力和负担。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反正最近这个所谓直男癌哈，频频受到狙击，各个方面的狙击。你看最近这也是一出，就有个投资人呢，他妈在讲说女 CEO 一般不投，结果呢被赢得爆脆啊爆脆。然后据说后来他出来解话，他是说不投一般的女 CEO。 你们男人这个直男可塑性很强啊！我自己组建过一个新闻团队，全是女的。其实我也不想要全是女的，但是第一新闻行业可能女的就多嘛。后来我就发现，你真的是找认真负责的，我真的是觉得女的可选的比较多。后来我请教过一个在联合国做人事的，他管很就是上万人啊，他也是个女的，他跟我说私下里说，他说你要寻找这个 quality 质量呢，一定是找女的。但是呢，我也告诉你，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面要男女平衡啊，性别要平衡才搭配，工作不累了等等，这还是要男。但我听上去怎么男性像是一种点缀呢？ 就是就像这个投资他的这个一般的很多理由啊，就是说啊，什么呢？说这个女性生理、心理和照顾家庭、生育等原因，在创业这件事儿上比男性要吃亏很多。女性比较适合做副手，如果硬要做一把手的话，她的下属也非常不容易。所以 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 然后就是说呢，一般都认为这个创业者呀，如果是个女的，她比起男创业者呢，缺野心、缺格局、缺什么？ 武则天缺野心吗？ 那你看，光是用野心这字，你不用企图心啊，是用野心啊， 雄心， 对，雄心， 因为不能用雌心，你看看。 没有，那你问我觉得这个完全似乎在什么样的结构环境来运作？假如是那个很恶质的，很恶劣的，比方说每一个男的主管或者说管理人员都是这样相信的话。在现实上面可能是这样，因为女的不管你多有才能，本身受到压迫了嘛，啊，格格不入嘛，没办法沟通，没办法运作嘛，到最后就只能当副手等等。那可是假如你在一个开放的、自在的、平等的、友善的环境里面，女的不可能是只能当副手嘛，女的那个东西，那个好的本身的才能才能发挥嘛。所以主要就是说要推动这个女权运动呢，所以意思是说要改革整个结构、整个环境，不要把女的压抑下来啊。那而且有一点啊，我听过小君君，我的小君君回应很好的，当年他当记者，应征记者，我带你讲这个故事哈，对不对？那个地方好像要出差，要派去中东什么等等的哈。当时一般都找男的嘛，战地记者嘛，不找女的哈。那人家就问他，你女的，你有体力吗？据说小君君就这样回答，是吗？就说 你怎么知道啊？ 假如只需要跑3个礼拜的，对， 体力可能比较重要，男的。 我说爆发力，对， 啊，爆发力哈。可是假如在战地记者当三个月呢，啊，不是三个礼拜的，是耐力比较重要，还有能力比较重要。那这个我是有， 对吧？其实我是临时编出来的一句，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是，所以你因你自己的表现赢得了世人。 没，女人最重要现在是我们能够多重任务，就是同时做几件事情，这个是女性特有的一个能力。而现在现代生活当中。